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六集。 陆晨刚回来就找我来了，因为我早年啊和赵敏山家交情深，搭伙做过不少生意。我啊绕开陆晨家里人和赵敏山爹妈谈了，对方也放了话，说退婚可以，第一呢要还100万，第二要陆晨找个理由让赵家顺当下台阶儿。陆晨一句讨价还价的话都没说，还说聘礼不要了，再多赔10万给赵家。哎，这事儿啊当时是陆晨我还有赵敏山爹妈一起谈的，陆晨爹妈和赵敏山都被绕开了。 哼，赵敏山要是知道了没这么太平。 嗨，也说不准，你对他偏见可真够大的。 跪下，我和陆晨过去关系也不错，但让我选我一定选你的立场。他一当兵的这么些年才攒了几十万，现在又借几十万来还钱退婚，一穷二白不说还有外债。听你说他在内蒙古的事儿，我听出他对你还有意思，可这次主动权在你手里，别冲动，想清楚。 你这孩子， 哎，说谁呢？ 好好，你这女人。哎，陆晨人不错，这么多年啊镇上出了这么些个孩子，我能瞧得上的也就是他了。哎，一个人能走多高靠机遇，能走多远啊靠人品。 你可别把归晓往火坑里推，他家一堆破事儿我都懒得说。公平点说，归晓要什么有什么，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他陆晨凭什么？ 哎，那人家抛头颅洒热血最好的10年都去保家卫国了，你说人家凭什么？ 我看他头颅还在，血也没洒多少。 孟小晨。 好好，不说了，但你也不能太说他好话，我们都公平点。 哼，我要不说才是对陆晨的不公平。 铜锅里的早先丢下去的土豆片都煮烂了，用筷子一夹碎成无数片，落回烧开的肉汤里。水里翻滚着各种能填饱肚子的东西，归晓心里翻腾的都是和陆延辰再遇到后的事儿。是哪天？是内蒙古的加油站，还是吃饭那天？还是后来那晚？还是某个时刻得知他订了婚？ 归晓， 啊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想起大学时候饿肚子两个包子过一天的日子。 这话说的孟小山夫妻俩都不知道怎么接。归晓是真饿了，戴上塑料手套将刚刚晾凉的羊蝎子拿了低头就吃，吃了半天又轻声说， 除了对他，我这么多年从没喜欢上谁，一个都没有，可能错过他这次也就懒得结婚了。 这话夫妻俩倒是听懂了，日子照过，婚姻不是必需品，一直是归晓这些年的状态。午饭后秦风去给孟小山拿车，归晓无所事事地在孟小山办公室晃悠，一会儿在窗边坐，一会儿又去翻他整面墙的柜子。孟小山也被他的事儿弄得心烦气躁。 你去我家吧，我被你弄闹心死了。 于是两人回来初中学校后的那个胡同，孟小山家的院子翻修过了，原先的一层小院弄成了3层楼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台球屋子依旧留着。归晓推开白色玻璃门，屋子里连着4组暖气，将一个小房间烘得暖意融融。 下午阳光也足，透过几乎是整面墙的玻璃照进来，沐浴在阳光里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龟小摸到绿色绒面的台球桌，想到14岁时在这儿学台球，海东教他，孟小山指挥。 我去倒水，你下马球。 孟小山把大衣脱了，丢在角落藤椅上，出了门。没多一会儿，人回来了，却没拿水杯。 陆晨来了，要见吗？ 龟小还在猫腰掏球，听到这话，抬眼看着孟小山发怔。孟小山看龟小这模样，就知道自己中午说的都白搭了。龟小还是当初的龟小，感情就是感情，生活就是生活，分得太清楚。他自己压根看不透，估计这辈子也看不透，就栽在感情上了。孟小山攥他的腕子， 人多眼杂，退婚一闹肯定麻烦的。你俩要说话就在我家说，我让他先进来。 啊，我要说什么呀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 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桂晓，不是我通知他，是他够聪明，看到运河那小路口停着一辆空车，就问海东车牌号是谁的，他就能猜到你在我这儿。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，看他怎么说。 孟小山拍拍他的后背，让龟小在屋里等着，然后出去将陆延辰带了进来。龟小靠着台球桌，看陆延辰从两扇深绿色的大铁门走进来。大狼狗虽然拴着，可见着陌生男人还是狂吠的厉害。陆延辰偏头认出那狗四只雪白的爪子，低声唤狗的名字。大狼狗又吠了两声后，嗷呜一声趴下来。当年陆延辰看到这狗才几个月大小，现在竟然还能认出它来，也是不容易。龟小背着手，手指扣在台球桌边沿。陆延辰踏上两级台阶，走进屋子，看着浸在日光里的龟小。如今这姑娘过得挺好，应该说特别好。陆延辰不忍心，怕他被本不该属于他的事儿烦心。上午看龟小忍着哭离开修车厂，比自己三无状态下高空散降断了胳膊还要疼，比他第一次拆定时炸弹时还要心慌手麻。不能拖他下火坑，那就拼命爬出来。他真的这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姑娘，舍不得。 我和赵敏山的事儿很复杂，但和你想的不一样。 陆延辰试图用最简洁的话尽快说完这件事，未成想刚开口，龟小就轻声打断。 我知道。 龟小不想让他重复叙述那些现实困境、积蓄尽付、外债累累，这些太伤一个人的自尊心了。陆延辰慢慢点头，看来秦风将所有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交代了，他也没再废话。 给我些时间，桂晓。 很快。 陆延辰离开孟小山家后，开车在运河边兜风，最后将车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熄火下车。到六点多钟，太阳落了山，靠在杨树干上抽烟的他撩了袖子看表盘上的指针，差不多了。孟小山的饭店包房里，一屋子人热火朝天的在聊。陆延辰走进去，上菜的两个服务员小姑娘刚被陆延辰的亲爹吼出来，老头只要一沾酒就这样，可还是顿顿离不开酒。陆妈妈老实巴交的，望了眼在门边上搂住服务员小姑娘轻声安抚的孟小山，心里内疚， 可也不敢开口说话。孟小山见陆延辰露面，打了个眼色。 开诚布公说吧，我们都在这儿呢，压得住。 陆延辰迈进门，他爹正在吹嘘这两年修车厂生意好，赵敏山估计是听父母说了，面色不善。可赵家老两口的话也没说死，告诉女儿11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加上陆延辰亲爹还不知道这事儿，还有转还的余地。于是猛然瞧见陆延辰进来的赵敏山还带着几分希望，被这个可能是未来老公的男人一眼就勾住了。上午去见他，这人看上去很不痛快，挺颓的，现在倒利爽了不少。白色衬衣的领口敞着，半截锁骨露在外面，寸头，高高的个子，背脊笔挺。当然赵敏山也不是小姑娘了，心里也还是有把秤，在权衡他占有那个孩子的事儿和陆爸酗酒打人的臭脾气。小孩肯定是不能留的，假如真要结婚就找个机会送回去，亲自送算是给他面子。至于陆延辰亲爹，赵敏山倒不怕，老头过去来自己家喝多了，还说人就这么几十年，顾着儿女的都是傻子。据说当年陆延辰奶奶瘫了，都被送到山沟的祖籍老宅，陆爸扔给左邻右舍点钱照顾奶奶到去世，再也没管过。这种上不孝父母下不顾儿女的未来公公有什么好怕的，大不了一拍两散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赵敏山这厢还在打算盘，陆延辰已经站定，接过秦风递来的半杯白酒，抬手直接仰头干了。陆爸以为大儿子终于懂了要给自己面子，这是敬亲家酒呢，未料陆延辰手里的酒杯落到桌上就来了一句： 在座的各位长辈，抱歉，这婚我必须退。 赵敏山的心一下就沉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